港花生台喺马年等系祝大家花开富贵，生意兴隆啦！响芝士肠同埋丝滑力肠中间，我梗系拣花生啦！香港花生台，我系新节目《洛克道开工》主持阿 Win， 喂，开工啦！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三十万嘅呢个搏击会啊，今日有我威文同阿金金大师，有一个缺一只歌人叫维园阿爸，咁冇办法啦，挨年近晚呢啲环境，咁人哋话食团年饭唔放人咩，系咪？所以今日我哋有特别嘉宾 Tony 蔡，俾掌声个 Tony 蔡， 喂大家好， 熊猫博士。 大家好啊，恭喜发财啊，恭喜大家发财。 我哋而家出面好多烟花，一阵年三十万啦，出去维园烧㗎啦，睇下差人拉唔拉。 呢啲唔怕嘅，我哋呢啲嘢系咪先？ 我唔怕，我唔惊引巴结人士打我。 咪就系咯，我哋呢啲绝对唔怕嘅，我哋又唔讲粗口，系咪先？我哋唔讲粗口，就是、我哋唔周围屌人，我哋唔怕嘅，冇乜人，冇乜人会搞我哋，我相信呢样嘢就系咪先？ 我唔知啊， 粗口就俾人打嘅啦咩？ 系啊， 三十分钟讲七十几次屌人咁嗰啲，怕俾人打啦，系咪？ 唔系，咁嗰啲人可能本身有背景噶嘛，博士，系咪先？ 通一定有背景。 话我都系熊猫博士，真系好精极， 真系大家一嚟爆 嘅。我真系唔够佢爆呢啲嘢。 喂嗱，喂喂，讲个时讲啦，因为之前我应承过阿森比咧，系会讲少少诶关于阿观音难嗰坛嘢。观音难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 你见过观音嘛？本人未啊？ 我未咧。 我见过系咁样。 喂，咁你 OK？ 我讲 你闹捻咗佢先啦。 唔系闹啊嗱，其实 我想访问下你，喂，你见到观音难有冇性冲动嘅咧？ 冇，因为隔篱有仔。 如果佢隔篱冇条仔咧， 都冇。 OK， 咁冇乜理由喎，照计有条仔都有性冲动啦，你望佢啫，你唔系望佢条仔噶，系嘛？ 因为嗱，我今日见到佢敲黑面喺太平道带狗去睇医生， 唔系，即系嗱，如果我哋活用呢个活灵活现去讲，系咪閪口閪面咧？ 系啦 ，OK， 冇、 exactly. 办法噶，呢啲咁嘅情况一定系咁样嘅，因为俾个医生坐咗四五千蚊， 唔系咁你唔閪口閪面都唔得， 我见到系佢条仔闹到佢閪口閪面喎， 唔系啦， 呢啲点样讲得出嚟嘅咧？ 关我卵事啊 ！O K， 得好咩？啲唔系我哋花生台乜嘅？ 明明见佢喺个黑色 Benz 度一落车就已经鞋口鞋面啊，化行装噶，短裙噶，抱住只狗去睇医生，哇、啊，黑口黑面，条仔好似意气风发咁喺前面行先嗰啲咧，赌神嘅捻样咧，喺后边观音娜就后边咧黑口黑面，哇，真系，所以冇乜性冲动，但系人咧系真系几 O K 靓嘅，真系靓。 唔系嗱，我想讲翻就系啦，即系近嚟就都好 hit 啦，就佢就话喺明报度就登咗段嘢。就講就係講話包容，咁就去到臨尾嗰段咧，咁其實一開頭佢有幾段咧講話啊，佢自己都係一個喺外國長大，又留過學，咁見到可能有啲人就會有啲唔同嘅嗰啲叫做文化嘅嗰個不 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啦。咁其實即係啦，咁跟住之後可能話會可能喺去到人哋國家可能做啲唔即係唔令人覺得係叫做話係俾人笑嘅事啦 ，OK， 咁跟住之後就話啊，希望咧大家都會包容一下，但係佢去到臨尾佢就話，就係、是、因為一句就話， 大家都係中國人， 大家都係中國人，咁呢一句跟住之後就俾人插到開花嘅，咁我自己睇完，其實我自己睇完之後咧，咁我就覺得就係、是、佢。上面嗰幾段我全部認同嘅，因為我自己譬如大家都去過旅行，咁可能喂你去到人哋度，咁你都肯定要少少知道人哋有啲咩嘢你做，但咩嘢唔做得好似佢有啲地方你走去拍鳩人嘅頭，人哋會斬鳩你老母噶嘛，即係有啲地方好似係握手就唔知點撚樣噶嘛，有啲地方咁你要知道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就係話佢其實成段嘢都 OK 嘅，佢係去到臨尾嗰段咧就跟住俾人放大咗，咁因為森比佢咧佢就用咗一個比喻，即係我鋪咗一段嘢出嚟嘅話，其實呢個嘢如果佢唔係用話包容大陸人，因為其實而家最主要就話啲大陸人落到嚟我哋香港，調翻轉係要我哋 包容 佢哋嘅一啲叫做劣行，咁呢個我係唔認同嘅，我絕對唔認同。喂，大佬你去到我地方，你冇理由屌你打爛我啲碗，打爛曬我啲嘢，跟住同我講話屌你要包容我，都冇可能啊嘛，大佬呢唔 make sense 噶嘛，啱唔啱先？ 唔系阿观音娜咧，早几年咧，佢就俾一个大家都系中国人嘅男人咧强吻，咁啊照计呢样嘢系人哋嘅文化嚟噶嘛，你应该包容先啱啊！你报咩警啫？ 我觉得呢样嘢，除非佢 系 个法国人， 系 法国人啊，中意锡人嘅， 法国人要伸利嘅， 系咯， 要伸埋条脷出嚟。 如果佢系法国人，可能佢会包容噶。 但系如果佢系法国人，如果冇伸利咁啊，应该唔包容得啦。 系啦，所以就唔包容得，所以佢咪点解要喊要乜乜柒柒咧？ 系啊， 咁所以就阿晒，我想讲就系话，因为新比就铺咗呢段嘢出嚟。咁跟住就話啊，咁佢都應該要去包容人乜乜乜，跟住咧就話收尾就俾人狂插，俾啲網民狂插佢，就話呢啲叫性騷擾，又乜乜柒柒，屌你老尾！即係咁，我覺得喂，其實大家你有冇諗諗？其實而家我哋只不過係講個比喻出嚟，就話啊，如果佢譬如話錫人呢個態度，好似嗱，譬如話喺香港咁樣。你會無啦啦一見到面兩個林阿佬啊？譬如話我見到啊， 丟你黐筋， 喂我未講你就話黐筋，你知我講乜咩？ 你話兩個林阿佬會唔會真係錫面啊？ 唔係我握手啊， 握手會， 即係咁係咯，咁啲人係會有個反應噶嘛。咁所以即係只不過係俾個一個思考空間，大家去諗諗，其實佢寫啲嘢係講啲咩嘢，同埋我自己都覺得啊，佢呢段嘢肯定有人執過噶啦。即系佢会唔会写段咁嘅嘢出嚟？跟住 唔系噶，未必，未必有噶。我觉得， 我觉得有人执过，我自己觉得 未必有。 Raymond 讲点睇？ 通常呢啲环境咧，就会佢嘅保姆或者佢嘅助手咧，有佢 Facebook account 咧，就帮佢处理啲嘢嘅。佢真系同朋友联络嗰个系佢自己另外一个开嘅 Facebook account 嚟嘅。咁所以你话写咧，90%系佢助手写啦。不过你话佢要包容，我都好同意。知点解？唔包容我打捻咗佢啦。 哦、 包容好撚包容㗎喇，指撚住佢嚟闹。喂，见到啲蝗虫指撚住佢嚟闹啱㗎嘛。见到人周街屙屎闹鸠佢啱㗎嘛。琴日先係呀，琴日坐车求人喺我后面剪手指甲呀、啊。我点会理佢系咪蝗虫啫，有坏习惯闹鸠佢啦，唔包容我打柒佢啦。 啱啊啱啊， 已经好包容㗎喇。 唔理佢系边个啦，你英女王个女呀嚟到香港，如果周围吐痰你都屌佢啦。 係 咪呢 个啱啊，呢个认同。 呢啲唔关 DNA 事，即系你睇个人行为㗎嘛，系咪 你有人喺洛克度屙屎呀，有差人都叫佢拉鸠佢啦。已经好撚包容呀，唔撚包容，你睇乌克兰嘅示威。 咁啊系啊。 你睇香港嗰啲键盘战士。屌打嘅啫嘛，唔包容，香港人已经好捻包容啦。 唔系，所以嗱，你头先讲啱啦，香港嘅键盘战士咪打咯， 打字咯，即系好似陈明咁啦，叫人哋落地狱咯，包容到不得了啦，斋讲嘅啫，系咪？ 红花博士，你知唔知第一个？ 你系啦， 第一个我要同佢即系请教嘅人咧，就系阿 B 哥，即系我发觉佢抽水好捻叻嘅，即系原来阿Tony Choi即系抽水真系第二叻。 真系红花博士犀利， 你都系第二叻，你冇阿 B 哥咁叻，所以我真系认你做师傅，你系每一句都入到。 咦？我突然间好似引到人入嚟咯，你 阿 B 哥就每一句， 我哋引到阿 B 哥入嚟。 阿B 哥就每一句抽到两次水，红花博士抽到 句句都抽到水，我而家点先？ 点啊？大家好，年30万，祝大家呢个马照跑， 舞照跳。 嗱，即 花生酱照睇。 嗱，即系虽然咧识咗 B 哥唔系好耐啊，但系咧真系好捻有趣一样嘢，就系佢知真系好捻中意饮酒。但系呢样嘢我最掰花生台，你唔饮红块面，你点样讲心事咧？大家，你知唔知今日题目我讲咩啊？ 讲咩？ 今日题目系讲是非。 哇！ 咩叫？ 哇！嗱，我哋咧就引到阿 B 哥入嚟，就肯定好多嘢听。我真系好多嘢听。 有咩啊？ 嗱，不讲是非，唔讲是非。我哋有时间先嘅。嗱，第一样嘢咧，我啊想问阿金金大师嘅。咁兰花系前嗰排前几日开年宵嘅时候，咪走去捉住阿边个屌嘅？ 张文光， 张文光系啊， 张文光系。 你点睇嗰件事？ 我自己啊，我自己觉得 OK 啊。 屌捻得啱， 唔系屌捻得啱。屌你得啱，其实佢都真想话翻俾啲香港人听，喂，屌你老尾，张文光喺度做乜捻嘢？系咪先？佢第一，佢而家佢有两个身份啦。第一个身份就系呢个民主党啦，第二个身份教协。 教协啦， 系啦。咁你 仲有支联会， 系有支联会。咁你哋呢班咁嘅死仆街，咁困够咗我哋香港人咁捻柒耐。咁 你有冇睇过先？有冇睇过先？ 我有睇过，我有睇过段片。我有睇过段片，跟住来来对阿客家佬屌嚟都喺来来都嗰句嘅啫，就话叫就话佢走捻咗入去中联办同人开会。屌你都系屌一句嘅啫，吓 嗱，唔系咁个资料掌握唔系好充分咯，即系张文光作恶点子呢样嘢啊， 唔系佢就容易啲去 focus 嗰个， 因为呢条柒头咧正式系香港教育界嘅秦桧嚟嘅，出卖学生，出卖家长，出卖学校，出卖先生。出卖晒所有人， 唔系佢 到到濑咗嘢之后咧，就濑鸠晒罗范招芬呢个陈碌嚟嘅，一定要讲清楚今日，一定要同所有观众讲清楚。 嗱，我睇到兩條片喎， 嗯， 一條片咧就係阿夏家佬咧就係追住阿張文光不斷咁搓鬧食噶啦，係 啊， 咁佢就喺度炸炸低低喺度撳電話啊，其實心已經卜卜貼卜係死啦，走啊，快啲走啊，嗰種 點算咧？點算咧？ 嗱，第二段片咧就係、是、應該係邊個踩咗佢去踩咗去民主黨個攤位。就係咁講，民主黨買香港，民主黨買香港嘅， 係 即係老實講，呢兩段片我專登揾嚟睇嘅， 嗯， 即係我唔係因為唔覺意睇到，點解呢？你問我兩段片咧，我覺得你踩佢場走去民主黨買香港咧，即係我覺得嗰、那個convin 係啱好多嘅， 點解咧？ 有 background 噶嘛？你唔係純粹係講粗口鬧佢喎，你 唔係嗱，因為嗱你要記住，蘭花係做兩樣嘢，第一樣嘢佢想踩民主黨場，第二樣嘢咧就想做翻一樣嘢，就因為啱啱咧。就其實呢個好又係講緊翻又好撚柒無辜嘅，就乜撚嘢咧？啱啱阿張文光走， 嗯， 咁佢先追究佢嚟屌嘅咋？ 哦，即係唔覺即佢 係啦，係啦，係佢自己戇鳩，即係好似蔡耀昌咁樣樣啫嘛。就其實蔡耀昌自己翻版就話：，哇，屌你老尾！其實咁嗱，當日就當然嗰班人係主力係想追擊阿蔡耀昌啦。咁所以係咁指撚住嚟屌啫嘛，一撚樣啫嘛做法係。 因為原先咧講是非講唔到三節㗎，我話聽咗啲正經啲嘅嘢，第一節講咗先嘅，就係講咧。因為其實我自己好多朋友都係蘭花系嘅支持者，甚或乎係蘭花系入邊即係經常會出動嘅戰友。 嗯， 咁我私底下都同佢傾過嘅、嗯，曾幾何時有人同我承認咧，蘭花系人民力量嘅衛星組織。 哦，呢、這個我就唔知啦。 唔係有啲人話係呢個教主近衛軍喎、 啊。誒、嗱，係啊，啱啊，兩個講法嘅喎、 啊， 食飯同我教主食嘅喎。 係啊， 但係有好多人話俾我聽，喂，嗰個係個人民力量嘅咩衛星組織，即係 whatever 我唔理。而家我淨係想講一樣嘢啫，好多蘭花系嘅戰士咧，其實都我覺得好用武嘅。個問題就係話，究竟你係幾時用啲咩方法去做啲咩抗爭？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咧係可以話明搏擊會啊嘛，係嘛？大家唔同意見可以傾下嘅。因為你在我嚟講，你張文光梗係鬧鬧得啦，咩時候鬧得呢？如果咁有幸阿土夠膽死請到佢啊，或者請到上嚟花生台咧，我覺得嗰節就應該用粗口鬧柒佢15分鐘，唔停啊，講緊。 即係好似教主講問候佢31次， 70幾啊， 70幾次老母。 唔係我驚嘅，張文光喊住走啊，即刻。 教育啊，三大撚人司徒啊，屌你老母臭閪！哇，跟住張文個撲你個臭閪，把住香港教界幾廿年，仲有呢個馮偉華，屌你老母！你講乜撚嘢？ 係咪要咁樣？ 我真係未醉，我做唔到呢一樣嘢。不過啱啦 ，more or less。但係我始終會問一樣嘢，蘭花係咪參選過一次嘅？ 係 喺旺角嘛？ 京士柏參選區。 有30票，因為咧，因為點解我記得30票咧？ 我都記得， 就係嗰個撚屌叫做老虎仔， 嗯， 即係民協嗰條鳩頭咧，佢就話蘭花係唔知咩乜嘢30票天公地道，咁我就 call 咗佢出嚟咧，就狂屌佢啦，喂，你有咩資格鬧鳩人啊？係咪先？ 啱啱啱， 你哋依班咁嘅港奸係咪又臨時立法會，即係唔衰嗰樣，你哋唔做係咪？喂，你哋同民建聯冇分別嘅，不過排頭唔同咁解嘅啫，同一個阿公嘅係咪先？ 因為我睇到一樣嘢喎，你可以做任何政治組織，即係好早我已經喺呢個台講過啦，由頭到尾我都覺得，即係參加選舉又好咩都好，即係我覺得我自己係參加一個政治活動嘅。因為點解呢？我想笑鳩嗰啲唔參加政治活動嘅人。咁你參加咗，你先有嗰個正當性啊嘛，係咪？咁但係我講咗好多次，我唔係參加個政黨喎。政黨係要嚟做咩呢？政黨要嚟選噶嘛。 嗯。 咁你如果係參加個政治活動，你係爭取公義又好，你係鋪條路又好，傳達個政治信息又好，乜嘢都好。但係你嘅最終目的唔係為咗選咯。但係如果呢個政治組織你係為咗選嘅話，你就要向選票嚟看喎。同唔同意先？ 啱啊！ 你如果蘭花係用一種咁嘅方式去攞票，即係我覺得佢試票。非常之好啊！我真係睇下佢攞到幾票，原來就係30票。 冇錯。 咁你嗰次得到啲咩呢？就係話，哦，你下次仲會唔會補選呢？呢一樣嘢啊，我諗好難咯，因為你選唔係話唔得，即係譬如你見到，譬如好似人民力量咁啊，主席而家選緊可疑咁，你睇佢 Facebook 啊，你中意唔中意好，佢係咪好勤力啊？ 我朝頭早6、7點，唔好話6點啦，7點就凍咗喺度。讲真啦，你唔系个个做得到嘅一样嘢。 梗系啦，即系就算即系讲紧2011年， 仲有早几日仲有天寒地冻系嘛？ 梗系啦，有份去真系自己选嗰啲人啊，有几多个7點鐘活动街站啊？即系你问我，我动过几多次啊 ？Sorry， 10隻手指锁晒。7點我讲紧系。 早几个月，芒果先生喺个台度就话万必咧。就反骨仔，佢又帮咗佢选咁样讲一大轮嘢。如果系咁样咧， 你咁帮黄仁达，应该黄仁达应该选到啦，唔应该输2000票啦，系嘛？人哋啊七点钟啊就动咗喺门口嗰度同人哋挥手啊，咁勤力，你叫黄仁达做一次嚟睇下。如果黄仁达好似佢咁勤力，赢捻咗啦，自己懒就懒，系咪先？ 唔系啊，傻 B， 你咪同学下嘢啊？ 你冇 抽水几得叻？ 你冇可能啊嘛，系咪先？人哋咁勤力，黄 仁达都勤力过涂君衡啊。 点解咧？ 点解会咁讲咧？ 咩啊？ 点解会咁讲咧？ 咁呢啲系咪好多人都知噶？ 我唔知喎，我唔知喎。 陶君衡好捻多嘢捞啊嘛。 唔知你，啲人哋下次先讲讲讲下我想讲嗰啲啊先。 我嗱同你讲，大家望我咧抽水咧，唔使好激情嘅青筋暴现嘅。 屌你啦！ 屌你啊！ 你头先你揸啲台都拍捻烂，嗰啲又真系激情。嗱，两样嘢。因为你选唔选一件事，就係话你即係譬如兰花系啲手足咁，你话去从事一个政治运动应该用咗咩方式呢？因为我见到人成日上网讲㗎喎，屌你啲咩讲撚猪呀，快撚啲醒啦，而家香港唔报道唔撚得㗎，你咪醒啦，屌整一整一猪嗨嚟㗎咁。咁但係问题就係话，我真係唔觉得你闹咗人猪嗨嗰班猪嗨定係喎，我俾人闹猪嗨。 梦醒。 梦醒，我听日屌我走去掟汽油弹先。你如果闹完人哋朱黑，人哋第日真系揸个汽油弹出去掟，即我真系嗌做契爷， 冇可能。 但系人哋嗰啲汽油弹都系汽水牛油同埋鱼蛋， 系嗰个买断咗噶啦，系嗰个买断咗啦， 吓咁胶嘅汽油弹。 咁个问题就系话，你做唔到呢一样嘢，你要反省下自己策略究竟做唔做到嘛？即嗱，你话好似又攞原主席嚟做例子啦，既然上次系嘛？佢夫君出战呢个可疑西，有220几票， 咁高过42票其实好。 我俾个位你入嘅，咁个问题就系话，哦，原来上次咁嘅程度咧系攞唔到几多票嘅啫，今次努力多三倍，睇下今次攞到几多票。咁我觉得即系，就算你觉得佢输紧又好，你就算觉得佢攞唔到500票又好，喂，我觉得呢下你起码勇气可嘉，你。喺个政团上面你作出一个路线上面嘅调整，重整旗鼓，再向新方向出发，呢、這个几时都支持嘅。 嗯，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始终都要搞清楚究竟你喺度做紧乜嘢先得噶嘛？ 冇定位 系啊，兰花系嗰啲唔系话你唔好，你啱 冇 focus， 你自己用你嘅方法去争取你嘅民主，当然可以啦。但系你唔系屌晒全世界人唔跟你做乜做，跟住你又闹家人唔跟你做，咁你同教主有乜分别啫？所以 我觉得咧，兰花系咧，佢系有佢存在价值嘅。点解咧？佢兰花系嘅存在咧，就系、是。其实佢唔系对一般嗰啲港猪嘅，嗰啲屌唔 使。系啦，爱港力嗰啲。 佢其实唔系，都唔系。其实佢对最大嘅 投降民主派。 唔系，佢最大嘅作用系推动一啲咧比较激进，但系咧又未去到佢嗰边嗰啲人。佢做到一个示范出嚟最激进嘅，即系好似两三年前，你哋试下，你如果堵路咧，讲到十恶不赦，到而家坐喺马路和平占领中环啊嘛。爭在未瞓喺度啫嘛，即係話咧，香港人慢慢接受到啊！你有人出嚟，句句都屌人老母嘅，咁你間唔中先屌人一句，嗰啲人就接受你噶啦嘛。 所以我反為唔係話佢究竟用呢個方法爭取啱唔啱，我完全尊重嗰啲人嘅權利喎。 我覺得佢啱噶。 不過你係咪需要諗下，係咪應該屌曬全世界唔跟你做嗰啲咧？ 即市場唔同，佢哋嘅定位咧，即係坦白講，佢哋要選咧就冇可能噶啦。淨係條理龍毛呢個四個字咧，話俾你聽就冇可能贏得到嘅。你想攞翻保證金都攞唔到啦，老實講，全香港都係，任何一區你去秀茂坪13座都選唔到。我話俾你聽，係咪？因為香港人啊，就算佢係地踎流民，佢都要扮上菜嘅。我話俾你聽啊，呢個冇辦法嘅。所以咧，你冇可能選到，但係唔緊要。你對於同路人嗰種激勵咧，其實好緊要嘅。佢哋嘅存在主要就系激励同路人咁解嘅啫，因为有佢哋嘅示范喺度咧，句句都话要攞你命嘅，咁下我哋呢温和啲嘅，我哋净系你民主都冚家铲啫。 系啊，即系我觉得兰花系嘅存在咧，就要凸显咗人民力量其实好斯文。 冇错啦，人民力量就算社民联都好斯文嘅，相对嚟讲。 当然啦， 社民联推下铁马，话温和到不得了啦，原来佢都冇烧车胎，又冇烧车胎，系嘛？喂，掟鸡蛋唔系掟石头喎，系咪？ 边个啊？阿苏豪都上次都推铁马。 系啊， 一齐。佢跟住攞棚砂我咬啲铁马咯， 咬乱晒 啲 铁马 烂 捻晒，几条烧火都好，你搞到金我大咗身拍走仔， 唔好意思啊。 点解要攞呢一样开头嚟讲咧？ 因为想喺唔同嘅政党讲下是非。咁、第一个政党讲咧就讲下兰花系咯，系咪？嗱，第二样嘢咧， 嗱，兰花系唔算系一个政党一个组织。 嗱、啊，就系啦，系咁上下啦。咁咧 ， 早一排咧喺 Facebook 有人问我，啊，即系我啊唔系我问咗个问题、啊，究竟你知唔知大包米嗰时点解跟阿麦会衰咗嘅咧？ 跟边个？ 阿根阿麦，你知唔知边个大包米先？ 我梗系知啦，你又知教圣女啊嘛。 阿金刚大师知唔知啊？ 唔知 啊，大包米就一个好出名嘅人， 同阿牛牛哥， 佢有个有即系录音机不离手嘅，不离身嘅。 OK， 不佢好似之前系咪同阿近拍过拖啊？我好似听讲系，你有冇听过？ 有 啦， 同阿近拍过拖啊？ 唔知啊，真系唔知啊。 阿圣女、 啊，我唔知啊，冇听讲。 护教圣女啲情史好紧要，你知唔知？直情可以攞嚟做聊斋啊！ 咩啊？佢嗰阵时系有人证见到佢响呢个油麻地嘅百老汇电影中心啊，同阿、啊。讲两句十指紧扣睇一套片叫对号啊。 唔系佢驚嘛。佢驚咪十指紧扣囉。 係啊。 冇问题㗎。 係啊窿囉。骨囉。对号咪骨囉。 呢个冇问题喎两个成年人有咩所谓啫係咪 嗱点解攞佢嚟 讲。咁近会唔会比佢近压死。 啊你真係好鍾意插开插到佢啦。我而家问一个问题你知唔知点解嗰时护教圣女会跟阿麦跟输咗。 点解 因为阿麦个老婆睇到佢请阿麦食波饼， 吓、 啊，哇！做乜即刻冷静晒，完全唔知 道我咩都唔知 道。阿麦 真系咩都唔知， 君子嚟噶。 咁阿麦 Sir 梗系正人君子啦，但系问题佢、啊、老婆见到有人请佢食波饼，你话呢个女人要唔要得过啊？同埋同佢一齐去选，讲啊讲到起冚冚啊，整到个咩政治组织啊，七一又上街又剩啊，跟住讲啊讲，呜冇咗。 哦、 就是因为咁解啦， 有啲咁嘅内幕。 哇！我哋真系今晚年三十晚真系团年咧，就开开心心，有啲是非几开心。我觉得 佢食过嘅人咧，或者嗰个集邮嘅 list 包嘅边啲啊？ 嗱，除咗你讲下， 众所社运界，众所周知有边啲啊？ 因为咧，即系 虽然有 list， 虽然呢个唔系 到你嗰度啦，边个？ 唔关事。 虽然呢个唔系人民力量嘅地盘，即系讲嘢 free 好多，系嘛？即系虽然知道点解我会当。即系突然间入咗呢个火坑嘅话咧，啊完全 你都系俾佢食过波饼， 你 啊你都系苦主啊嘛， 你都弹佢啊，话晒圣博士喎，你圣博士射完一次好快出波，你出第二次 讲啫，大佬， 俾你讲嚟， 话说呢个人，我第一次见佢就喺旺角嗰时，银龙仲未执， 系 佢有个梯图嘅。 叫咩？ 叫香港报反大联盟嘅义务秘书， 系 请佢嗰个系边个？你知唔知啊？ 边个？ 廖社清， 梗系廖社清啦。即系我第一个唔该系识到呢个廖社清嘅，其实 即系呢个讲上次打电话去天外有天咧，成个国安咁嘅口吻嗰、那个系嘛？ 系差唔多， okay, 差唔多系啦。咁点解识到呢个廖社清？唔系太紧要啦。个问题就系话呢个人喺 佢系咪同佢有一手？ 嗱，你唔好话喎，我信有喎， 系， 因为呢个廖社清，屌你好啦，识得好卵杂嘅， 啊， 佢去到边度？呢个第二节先， 好讲埋先，有几集，总之成猪手咁杂。 唔系，我系想讲下呢个人究竟人民力量做过啲咩嘢？ 系， 大家记唔记得有讲到彼得欧啊？ 我梗系记得啦，沟个外名嗰个嘛， 知道你知唔知彼得欧啊？呢个人咧系周旋喺前线啦，选民力量啦，人网啦，人民力量啦。普罗政治学院啦，总之每一个政治团体都有呢个。 佢话达令， 佢好似话佢加拿大翻嚟，但喺香港犯过官非，犯过非礼嘅，好似话。 系， 非礼嗰啲，非礼嗰啲唔讲。 非礼咁即系边个啊？护教圣女咯。 哇！ 成日就喺度开口埋口，就话自己啊点叻点叻啊，同阿刘墉一样啊，又搵份咩工啊 ？Simon Fraser 啊嘛，去到 啊， 话咁大问题就真系我唔知系咪有虚报。 佢 Simon Fraser 计咩咧？佢 我唔捻知啊， 计人哋个级个形状，咁啊计到阿护教圣 力学， 计到阿护教圣女啊，应该 我话俾你听，嗰班咪牛鬼蛇神，日日就喺咧。我话俾你听，嗰、那个地方系咩咧？系呢个旺角道、唐美道嘅蓉蓉海鲜酒家。 哇！ 屌啦， 咁望又要去啦，佢嗰个搞出名噶。啊，见到啲你完全谂唔到嘅嘢。 嗰日天外有天，佢话嗰班人开会嗰度就系蓉蓉。 嗯， 我话俾你听，呢一班人 嗰条咁嘅你啊，成日扑街尿蛇清，都唔知揾我几捻多次，我都唔知几捻叻仔先摆脱嗰七个小矮人嚟到尾， 即系 一日七撞 人力七鬼系嘛？ 人力七鬼咁啊系捻人力咩？咁啊人粉嚟啫嘛，不捻之所谓，得仲未够，日日就喺度讲是讲非，啊漏下呢个去唔去选，漏下嗰个去唔去选，最紧要咧，你知唔知呢个护教圣女咧？同我傾電話好撚中意 嚇，你會扯旗嘅， 扯到死啊！佢最撚好嘢咧，佢就唔係朝頭，即係佢唔係日光日白喺你喺你喺你喺你做緊時候人打， 凌晨兩點睇你睇睇睇你打緊飛機嘅時候打俾你係嘛？ 哇！成日就十二點幾打嚟，屌你喺度打大舊小報告。陈生啊，乜啊，又钱银啊，点点点啊，跟住又话，哎呀，出咗钱啊，又唔捻见人啊，跟住又冇人散佢啊，又冇人撑佢啊，呢样嗰样啊，哇，屌嗰啲咁嘅鬼啊，就系、是、因为呢个人咁捻危险，所以搞到我唯一一次有机会去睇台湾选举，我冇去到。 系，你惊俾佢？你惊俾佢 dab 咗嘛？ 唔系 dab 唔 dab 嘅问题啊，嗱，呢啲就系政治嘅计算，我话俾你听。嗰次人民力量未听讲嘛？ 政治计算啊， 政治计算， 唔系 dead 唔 dead 政治计算，去唔去去唔去睇选举系政治计算。 唔系你好似我哋而家咁样，饮多咗饮咗一支，咁啊跟住蒙蒙查查，咁啊照上啊护教圣女咯。 话俾你听， 咁你跟住系圣棍噶咯，变咗 护教圣女嘅观音兵。 我冇记错咧，好似有三团去台湾观选。 嗯， 有一团咧就类似系普罗政治学院咁嘅，郁敏安排嘅。嗯，有一团就好似系人民偏向人民力量少少嘅，就阿刘墉佢哋嘅。有一团就前线嘅，知唔知系另外仲有一班人系九唔搭八 jam 咗落去普罗嗰度，就系呢条廖写清。 哦， 摆就系摆埋嗰几个三山五岳嗰啲人，成日就走去聊事斗非啊！啊，哦、好彩嗰、次阿 Mika 俾人打。 嗯。 打冯 伟光， 冯伟光个铺啊， 我打冯伟光系嘛？ 系啊，讲错闹交佢一次啊嘛，哇就系俾佢影到相，但系喂嗰班咁嘅九唔搭八嗰啲人，私底下咁样开咗几多次会，去到台湾啊，你做啲乜？佢做啲咩嘢？几捻多计划啊？你都搞唔清楚究竟嗰班人个心里面究竟係盘算住啲乜嘢。所以呢我经过咗好长嘅时间监察咗呢班友。最尾都係 匪类监察员。 如果咪当时你如果咪当时你跟个圣女呢就做咗个嘉伦卿咁样。 係啦我话俾你听因为呢班人嗰个中间牵头嗰个叫廖社清佢係实在太撚多地方打等你明唔明啊成日呢选前选后话俾你听哎呀边个食饭啊威文你去唔去啊咁就去乜撚嘢屌即係冇饭食咩。咁、但係就其实想带你去下见下啲报纸佬呢样嗰样久唔久话教主都会去嘅。 嗯。 咁但係个问题就係话你教主其实唔好骚佢啲廖友喺啲都系二打六咁嘅状态。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佢一太多人睇佢头。咁就搞到好多時呢就好多食客啦。例如係邊啲食客呢 ?Peter O 咪食客囉。 嗯。嘉倫卿點甩返嚟呢 嘉倫我又唔係好清楚喎。我講我見過 啲人。其實呢如果你哋有冇啲內幕呢想知道嘉倫卿同埋護教聖女嘅情史係點樣建立呢 曾幾何時有一個人問我究竟佢同嘉倫卿堅定留。咁佢話俾我聽 呢個真係想 佢就问我嗰个人，我唔方便开名啦。但即系人走啊，查粮噶啦。嗰个人唔喺人民力量噶啦。咁、个问题就系话，佢觉得咧呢单嘢系假嘅。 系 点解咧？佢会觉得系你其实你查翻你查翻之前嗰啲是非啊，睇下护教圣女啊。其实佢好捻多次想夹阿郁敏上台嘅。 点啊？即系真系攞个波饼夹佢。点夹啊？即系咁突然间讲。同我嘉倫卿，我幾次跟住 用線先夾係嘛？ 係咯， 第二節講，第二節講去廣告。 我發出千個念頭，與佛有緣，盼望看塵世鳥是鳥非。若有天参透涅槃，再没怕死，将世事幻想三千法如无处生起。 无情事太多，一曲还未尽了心境，如云游太虚，半箭如花心似水，还欲去自顾，你尽去死好心欲皮，最终得谎言唱着这空韵，谁人又相信今生今生百般的诱惑，轮回交给你这几百万难磨练过的筋，如从未转过，再转发你高真的经纶，其实我心里是悲天悯地，念念念念这悲咒，将我不发心愿，日日抛到恨我。如来佛教，谁不舍我菩萨，舍戒我离能发我唱出金刚经，眼泪会流，要是我吟过歌断我心，我只得千语万言舍你其中，比渴望佛祖得到这袈裟，你算罕有，谁人又相信今世今生百般的诱惑，轮回交给你这几百万难磨练过的经，如从未转全佛你孤真的经纶，其实我心里要悲天悯地，念念念念这悲咒，给你用力再演十首真正经纶，行道算去就冇任务，给你卖力再演十首致敬悲咒，一种花心令我动容，无人及我，你怎么竟然说佛歌之王是我，我只想跟你未来浸在恨河，而那处水里捉得不能捉，捉到用跳舞。 祝大家马年行好运，大家马到功成。在 Peanuts 和 Peanuts 之间应该选什么呢？当然是 Peanuts 啦。香港花生台，我是 Share 落黑道开工的主持人，正在开工中中中中。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其实今日就唔係搏击会，今日係是非会。 係啊， 我哋讲緊是非。 好八婆突然之间。搏击是非。 首先我哋中场休息嘅时候就讲緊有吸力喎。 係啊，哇犀利。我嗰陣時我聽人講啦，同啊， 通常啲朋友咧，嗰啲人咧，即係現身説法咧，都話佢我個朋友。 係啊，我唔識佢喎。 咁個人你係識過邊個？ 點 啊？ 點啊？點啊？ 我識佢啊，即係近距離接觸咧，同啊聖女咧，話佢係嗰個技巧好高喎。 邊方面技巧啊？ 腰力，佢有冇腰咧？到底？ 唔係，佢就算佢點樣佢。坐落去嗰阵时，又双人坐落去嗰阵时候，佢就到条你嗰条腰啊，同埋嗰个角度咧，佢系唔会令到你有劳损啊。 唔系，但阿边个都有个大肚腩噶，即系俾佢坐嗰个都有大肚腩。咁啊，大包米有个大肚腩，咁两个大肚腩会唔会顶住射咁？ 唔系，但系你唔好忘记，佢始终系呢一方面嘅专家，圣博士 未谂毕业噶，但系佢 唔系，但系佢某程度上佢应该 可能实习得好多咧， 系佢而家喺度写， 其实我又唔捻明白咩咧叫性治疗导师，佢系教人做啊定教人讲嘅啫？ 唔系咁，佢要挂住呢个牌头，你先会揾佢 practice 噶嘛。 你見得到佢都謝啦，大佬。 practice 唔係咁，你可能你好似啱啱譬如阿 Raymond 咁樣，你而家飲大咗兩杯，咁突然間佢可能著件睡衣出嚟嘅話， 屌你原臭啊！ 咁你可能會扯旗咧。阿時欣嚟搞咗先，咁可能佢搞嘅過程之中，好多技巧咧。嗱，我聽。有个人咧，中间人咧嘅现身说法系同佢有近距离接触咧，佢话佢嗰度咧有吸力嘅， 嗰度啊，嗱，大家睇住系嗰度啊，即 系啲张仪咁啊， 系咯，张管喎。 咁但系你个 source 系咪可信噶？ 个 source 可信噶。 Suki 入 豆 系咪啊？ 你知道未啊？ 喂，讲起剩女咧， 仲不得止、啊， 喂，仲有， 你仲坚啲嘅， 仲不得止， 以身说法、啊， 唔系话佢啲招式好犀利， 系话 你嗱，你谂下佢嘅身形，佢条腰咁 企鹅咁咯， 系啦，企鹅咁样，条腰咁粗，可以将。 你谂嗰只黄色嘅巨鸭 角度咧，系屈到你，系完全想唔到。 你谂嗰只黄色巨鸭， 屈到角度完全你想唔到、啊。可以将四肢嘅某两个部分咧，可以搭住呢个膊头、啊。 哇！咁真系 唔系？咁你俾人挂住只脚，嗰条颈要好粗先承受得到，因为颈都断甩埋。 唔系，但系佢个问题系，佢系会佢识借力 吓， 即系包括系佢 咁寸啊！真系 包括 系寸啊！我哋今日 佢嗰个体重咧 ，suppose 边个喺下边嘅话咧，都会断噶嘛，都会坐轮椅噶嘛， 啦啦声系啊， 系咪先？即系都会变咗邵逸夫咁样样噶嘛？咁但系咧，睇个问题咧。喂，佢唔知点解可以借到力咧？我唔知道啊，即系中间嗰个 detail， 可能佢攞枕头摄啊咩，即系可能个人好温柔、啊。 几时整好个风啊？我哋可唔可以打俾你个 source 啊？ 死人啊！真系死人。 佢但系可唔可？佢可能唔喺香港出得海咧。 系啊，死人。唔系咁样样咧，佢话咧嗰阵时候咧讲啦，话佢系令到佢条腰咧冇劳损，好舒服、啊。 佢点解 越做咧？即系越搞就越起劲。 系咯， 但系佢点解咁 detail 可以同你讲咁耐咧？ 系啊， 咁叻嘅。咁我哋可唔可以访问下佢一次？哇！你做个口型，我哋出街，都系俾人插到上飞。但系头先咧，原来听阿红包博士讲咧，原来佢同佢老公之间迷离扑索嘅一段情咧，原来佢哋未结婚之前都开始得好崎岖嘅。 唔知系咪好崎岖，但系就好快。 例如咧， 快得好紧要。 嗯，因为我即系性技特别犀利。 有可能一见钟情啦，呢啲嘢冇。 唔系咁一见钟情，可能搞完之后咧，成日回味嘅。 即系好似你个 friend 咁样。 系啦，就回味。 你 friend， 因为我所知咧，佢哋系拍拖好短时间就结婚嘅。因为应该系少过三个月嘅拍拖，可能系三个月或者以内啦。咁佢哋就閃電結婚，咁當時我哋都唔 先得喎， 係咯， 咁佢一定有個人支持嘅。 我相信佢真係有吸力。 你係咪真係想啊？邊個？ 邊個？ 想試試。 唔係我驚一陣俾佢收咗做兵啊！我變咗芒果兵啊！ 你見到仲嗰個人仲喺芒果出現咩？ 咩啊？喂，唔知㗎， 好似冇咯喎， 唔知㗎，唔知㗎，佢應該可以突然間。 你知唔知佢巨鴿啊？佢巨鴿已經俾人射爛咗，冇咗 。唔係好難講，應該可能又再出翻嚟咧。 Okay. 喂，你真系，我真系觉得有时有啲嘢好邪门嘅，你真系冇事，即系既然个个讲咧，同佢一次之后咧，都好忙话，好似中咗咒语咁样样咧，即系佢啲技术好劲啊，明唔明？我啲仲嗱， 唔系 B 哥真系啊，嗱嚟紧马年，你真系要试一试。 冇，唔系我 上一上马， 唔系我 上一上马， 我惊咧，即系试完之后咧，我会同花生台反台。我即系可能中咗个魔咒，我即系不能不否认，我识好多人啦，都系搞过好多女噶啦， 系 好多经验啦， 系。 但俾佢嗱，佢尊容，佢嘅尊容，同埋佢嘅外观， 一只黄色巨鸭， 系咯、嗯，一只黄色嘅巨鸭，你估唔到咧，佢系同佢之后咧， 百货百客啊嘛， 唔系，但系之后咧系完全俾佢驯服咗， 哇，系。 咁真係緊箍咒佢 咧，一定係個過程同個技巧咧。 即係好似天生同老眾生死符咁啫。 係啊，好犀利，一定係好犀利。我所以我唔敢搏。我一搏完之後咧，我都可能我有一日都喺度回味，即係試過一次之後， 翻到嚟斬圖均衡啊， 翻唔到轉頭， 係翻唔到轉，好似食奶嘴一第一次鴉片咁樣。係咁啊，之後喺度日日都抽腹受高，跟住喺度講喺度斬個圖均衡。我话惊，即系呢啲嘢你唔能够相信。嗱，可能佢个尊容同埋外观，你觉得屌边个一定冇可能？你求其街边执一条女咁似都好过佢。喂，但可能喺个过程之中嗰种互动啊，同埋嗰种技巧咧，系你街边执条女冇嘅。 唔系，或者咁讲啦，佢系好认识点样去令到一个男性舒服啦。 嗯， 系嘛？ 嗯， 嗰时佢收咗契弟喎。 边个？诶，又有。 啊！ 收你做契弟？ 唔系，点解有 cam 嘢？ 唔系你 佢系收咗个咧，成日攞住部 cam 影嘢嘅人做契弟。 嗯， 据说呢个人咧，永远都听佢讲说话。 系 咁啊，家姐叫佢去东，佢唔敢去西。 应该系 见哇，叫佢 都系加拿大翻嚟噶嘛？ 系啊，叫佢拍芒果佬就芒果佬，叫佢翻去拍老萧就拍老萧，叫佢拍于飞就拍于飞。 我于飞都有试过。 拍啫， 拍啫，你真系唔捻知，你 永远就喺我饮嘢嘅时候咧，阿 B 哥又狗捻样嘅，我扑你一街。 但系即系我真系亲耳听到咧，呢只黄色嘅巨鸭咧，即系同人物力量同埋人网执笠咧，其实好有关系。 嗯，系， 即系佢背后咧，曾几何时有个都系传过同佢有绯闻嘅人， 边个 成日中意讲两句嗰、那个？ 诶、哎，喂，嗰、那个知啦，我头先咪讲 嗰个，你有冇见过？你有冇见过佢两个一齐食饭啊？ 咩啊？ 我有， 我见过，即系我有目击证人见过佢哋睇戏咯。 对号， 要掘窿嘅。 O、okay. K， 有一次喺鹅颈桥上边个街市，唔知食啲咩政治饭，又系有嗰个报纸佬嚟啦。突然间坐咗个人喺度，我就诶，点解呢个人会喺度咧？我就唔明白。呢个人净系负责讲两句啫嘛，点解食饭又关佢事咧？成日同佢喺度字字浸噶。 嗯，系啊。 我睇虽然我睇唔到佢两字十字， 但好似社民连嗰阵时已经系佢哋两个系有啲嘢噶嘛。 你知道讲 唔系？ 跟住硬就话斋 Sir 啊嘛。 哇！呢啲太早啦、啊，我唔知道啊。 你知道讲两句嗰个嘢？ 系嘛？系咯， 系 咯， 系 咯， 我哋有可靠嘅。 你知道，你知道成日讲两句嗰个嘢，成日阴阴湿湿、阴阴沉沉咁样噶嘛？成日即系你又知佢嘅脚咧，有佢嘅筷子咁样翘捻埋咧，跟住佢阴阴沉沉喺度揿两揿啊，望下你咁衰衰格格咁，又耷低头喺度打电话咧，成日就喺度收风。 嗯， 收风我讲喺边个听我就唔知啦、 嗯。 我当初我觉得可能系啊，佢会唔会收咗风，翻嚟话俾阿老萧听点点点咧？屌你呢个仆街二， 佢系芒果老亲兵嚟嘅， 系即嗰件事又系即芒果老亲兵啦。 好多年前 呢条友讲嗰啲咩是非最大镬，我是但分享少少俾你听啊。 系 2011年咪有一班勇士走去选区议会嘅， 冇错、 嗯。话说 好似你都有份 啊。话说小弟都系新西其中一员啦。 OK， 咁大概有啲。即系枝节嘅嘢咧，就即系嗌交嗌咗好多次。例如系咩咧？咁阿公梗系对我哋好好啦，系嘛？即系讲紧喂，如果你印嘢揾边个啦，点点点点点啦。当时我成日耳仔边咧听到有人喺度讲是非嘅，就话负责印嘢嗰个人咧就 cap 水， 系 嗰个人咧系大舊亲信嚟嘅， 系 咁嗰个人系边个？咁啊，即系通行人都知啦，即系嗰人叫 K K 啦，系嘛？咁、那个问题就系话，而家 K K 帮紧阿宇阳打工嘅。即系人民超市嗰啲系冚唪关嘅事 喎。啊，咁啊大镬， 系嘛？大镬， 会唔会又印一次、啊？ 我开头系听得嗰个黄色嘅巨鸭打小报告嗰格打得太多，系搞到我开头咧对呢个 K K 有啲怀疑。但后屘发觉就原来哦，搞事嘅系呢个黄色巨鸭啦。佢成日就喺度讲咧呢、這个嗱呢、這个笔钱啊，笔钱啊唔知去咗边啊，有意无意暗示笔钱啊大嚿有份。 系。 呢只黄色嘅巨鸭， 诶，嗰一次原来已经系部署定噶， 佢系好早已经部署定噶啦。 佢系每一个组织佢都做咗， 系啦，佢系每一个组织佢都部署定几时，即系例如头先我哋 禁制， 系啦， 即系铺个伏线。 头先我哋就讲开，佢同佢所谓嘅叫夫君啦，系咪？ 系 点解咁短时间可以搞得掂？ 系啦， 个问题系有人打俾我，问我即系叫我 verify 一个消息。 因为嗰时我同报纸佬仲系好熟噶嘛，咁就叫我 verify 究竟呢个黄色巨鸭嗰单婚宴，即系结婚嗰样嘢系咪真嘅？因为佢收到风咧，系佢专登要夹郁文去做证婚人，好似黄马扒嗰种黄袍加身嗰种，就令到全世界人都知佢咧，郁文就对呢个人啊加持咗啦。 系冇错，佢系新一代 冠咗顶，冠咗顶啦， 可以挑战啊陛下。 佢同陛下好似好熟 嘛，咪挑战 okay, okay. 挑战陛下咯。 佢同陛下都曾几何时都熟过一排噶。佢个节目好似礼拜四 有搞过陛下咧。 啊，还有龙总， 如果佢同陛下有搞过嘅话就 咁啊精彩喎，真系。 唔惊唔惊，陛下你见唔到两只眼射去出边嘅，佢望唔到嘅。你有冇？亲眼望我闭口近咁啊！即系据说咧，我同阿皇后做嗰个访问嘅，即系喺买 radio 嘅年代。咁啊，闭下喺出边啦，吓喺个细月之下，然后两只眼分别向左同埋右望嘅，佢系望唔到正中间嘅嘢嘅。所以佢同呢个黄色巨鸭一齐嘅时候咧，我相信佢进行嘅期间都 咁唔系进行期间搞完之后就戴翻副白眼镜俾阿黄色巨鸭咯，射完之后。 系啊， 跟住阿黄色巨鸭戴住副白框眼镜，即系好 enjoy， darling， 食食咗事后要，你知唔知？因为当初呢班，即系我讲紧呢只黄色嘅巨鸭咧，就同阿报纸佬实在有个，即系呢个朋友，我唔想开名啦，系因为佢真系德高望重啊，因为佢屋企啊实在太似一个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娱乐嘅地方，嗰啲叫 club 啊。 嗯， 一个好似成日我哋去打牌啊，成日 联会， 啊，联会，我知你讲边个， 你知我讲边个， 我知讲边个。 咁个问题就系话佢一个老人家喺屋企，咁我就个个都啊，即系惊佢自己有事，又天气冻啊，惊佢自己屋企谂唔开啊，咁啊上去陪下佢啊，咁啊成日都有呢个黄色巨鸭喺嗰度嘅，咁啊成日 想骑劫。呢、這个活动 系啊，佢骑劫过噶，咁啊晚晚喺咧呢个老人家身边啊打毒针啦，呢、這个人啊衰人嚟嘅，嗱呢、這个 Peter 欧啊好啊，点点点啊，搞到阿报纸佬咧后屘咧唔知买咗几万银加餐咧，俾阿 Peter 欧去搵食嘅， 于 是佢就炸炸低低同呢个人拍嘢，同嗰个人拍嘢，但系所有嘢咧基本上啲加餐咧都系叫阿报纸佬找数嘅，但系讲起呢条 Peter 欧咧就真系有样嘢真系唔捻唔能。唔提 佢，你估佢食过啊黄色巨鸭未咧？ 100%食过。 唉， 屌你咁捻听佢话，啲食口水食唔到咁多，听到佢咁听佢话嘛？即系肯定要有一手尝试嗰种吸力，嗰种塞唇， 可以吸盘啊嘛，八爪鱼式吸盘， 要尝试嗰种塞唇，佢先至可以咁听佢话。因为话说呢条咧，呢条 Peter O 咧，就系揾招唔得晚嗰啲人嚟嘅。 系 咩叫揾招唔得晚咧？因为嗰時佢係做陳偉業嘅議員助理啦，乜你知道人民力量好多片拍㗎嘛，咁佢一係隨時候命四周圍出動拍啦。個問題據我所知呢，即係呢條 Peter O 就其實係人都唔妥嘅，包括陳偉業本人。因為呢個人係點極都唔諗明嘅。你叫佢東呢佢係細，你叫佢做 ABC 呢佢做咗 E 出嚟，跟住問你點解要做 ABC， 佢係會同你拗嘅、 哦。 都唔緊要，咁就叫咁撚慘，有時帶歇下啲freelance 俾佢做啦， 求求其啦， 见你有咁多机器话，唉，不如你帮我边个 auntie 啊拍啲乜啦，拍啲乜啦，咁啊屌你，拍完，咁喂屌，话晒人哋一俾钱你做嘢啊，佢够胆死自己夹埋晒啲卡片啊，自己剪埋晒自己个名喺度片度，屌你老尾，收钱嗰个本身唔系你嚟噶嘛，你有冇咁捻老土啊 ，Peter O？佢仲要打嚟好似无辜咁啊，吓有咩问题啊？我做啊嘛，我喺度 credit 翻自己，边个俾钱你嘅先生？次次喺度屌你喺度打屎狗赖数磨烂只，啲钱银已经唔捻清楚，俾足佢系嘛？我俾嘅啲钱仲要系，次次俾完俾足钱啊，胶片啊，胶啲烂头烂尾啊，屌你！成日又话俾人听自己咩剪片啊，喂，剪嗰啲片有几难啫，成段根本都唔捻使剪嘅。 屌佢唔系剪片啊，佢同阿黄色巨鸭系剪保险套啊！ 太过牵强啊！重作你， 呢个唔得，呢个唔得。 曾几何时，成日叫佢喂啲嘢，喂你 首先你唔好讲咁撚多是非，成日喺度搬弄嗰啲咁嘅人民力量嗰啲咁内部关系，同我讲边间个唔撚妥你，边个唔妥你。喂，即係好即係好彩而家係咪离开咗嗰个地方，我先咁有机会去坦白讲啫。如果唔係呢啲话人咪死得不明不白。 今日 有几多人、 啊、我哋威文哥真情斗白。 唔係好多我哋都唔知嘅内幕㗎，你都爆晒出嚟。 喂，我都听过一个喎。 你爆 啦。话说啊，讲两句嗰阵时候啦。话说你知我嗰阵时几时喺呢、這个人网 forum 嗰度撤离啦，都好多年前噶嘛，即系之后冇几耐嗰阵时候听嗰个传闻，讲两句。 系 咁话说咧，阿讲两句咧，嗰、那个手机吓，咁有啲短信响噶嘛，咁有人八卦啦，跟住望，你知唔知个手机内容咩？ 咩中南海急 call 啊？ 系啲马夫有新女 call 佢。 哦，咁啊，男人嘅嘢好闲啫。 但系咩 法例规定唔准叫鸡嘅咩？ 唔系，你知唔知睇嗰个边个？ 你都知，真系好尴尬嘅。 喺里面跟住慢慢传啊传啊传咗出嚟，我只耳边嗰度。 咁你有冇印证过啫？ 咩啊？ 咁你有冇印证過？ 我印证过里面几个职员啦，例如咧。都有啲咁嘅，嗰陣時咪有個好似聖母咁嘅，以前咪有個職業， 哇係啊，好神秘啊，好神秘啊，突然之間好神秘。 嗰個年代咪，佢而家走咗未？ 走咗， 走咗咩？ 走咗，好似走咗。 哦 ，OK， 係咯，嗰陣時喺嗰度有個疏傳出嚟㗎嘛。 你喺嗰邊都幾多針㗎？ 唔關事，我唔覺意折隻耳仔跌完之後冇執翻嘅，唔講嘢。真系犀利！咁我从来都知呢个人咧，即系扮呢个中中直直啦，但系都几 人君子啊， 都几咸湿噶嘛。 系， 咁我可能因为佢即系可能佢个人比较上咸湿啲啦。而呢个圣女就比较上满足到佢呢种行为同埋个性欲。咁结果我估佢应该圣女应该系将佢收做兵。我有个撇的噶，如果有朝一日咧，教主同阿圣女反台嗰阵时候，佢会企喺圣女嗰边，因为圣女嗰种吸力咧，即系实在太难以忘怀。你好似食咗好多根福寿膏咁样，你戒唔甩嗰种毒瘾。 佢咪到时摆个录音机喺教主身边录佢。 红花冇事好嘅，靓丑。有摆， 你知唔知要摆录音机？ 你知唔知几多人？ 唔系我惊有一日唔系摆录音机， 佢自己匿埋入边听。 唔系，佢一日自残，同阿教主揽炒，佢摆视像，佢同教主搞。 我好啊，大丑闻啊真 系，哇咁啊大镬啊！ 喂，咩政治？咩政治前途都冇晒， 大家揽炒。 咁啊，教主食唔起咁大只巨鸭啊嘛？ 哇系， 你点知？ 佢一个等于佢150咁嘅声睇咗。 嗱，因为我识嗰个中间人咧，佢嘅体重应该比 同巨鸭差唔多。 唔系，我识个中间人啊， 系啊， 应该咧比教主个体重轻嘅。 唔系啊嘛， 哦， 系咯， 有啲咁嘅事。 佢体型大过教主好多噶，系咯，咪就系咯。 唔会嘛？ 咁样大个肚腩？ 唔系 一个啊？ 唔系， 系咯？ 唔系，唔系你讲嗰个，唔系佢讲嗰个，唔好一直唔好咁样冲 突。咦？嗱，今日喺个禁忌嘅时间乱爆嘢就好麻烦啦 吓。嗱，你讲嗰个唔系你讲嗰个， 系啊？妖真系，系啊？唔系你讲嗰个。 其实而家本身我喺度参与紧嘅时候，我都有少少担心啊！真会唔会一落去下边嘅时候仆我哋啊？ 因为呢个系录音字，我哋知会 好嘢，好嘢，知会好嘢。嗱，你睇下啦，阿边个啊，几老实啊，就爆捻出嚟啊！ 唔系，但系据说连30晚我哋会 出暴头啊！我女朋友维园， 唔系咁，但 系你 会唔会冤家路窄？ 你冇咁 听， 你冇咁快听到之后嚟打你噶嘛？请巴基斯坦都要一两日啦。 嗰次我哋都着咗草啦。 当佢哋听到呢段声音嘅时候，我哋已经唔喺度啦。 而家佢哋个 group 咧，嗰啲男性咧，即系菠萝啊，同埋呢个冷血咧。呢兩 group 咧，嗱，你估邊個俾阿邊個食過咧？ 邊個同邊個咧？ 即係剩女啦， 阿剩女， 邊個俾阿剩女食過你？ 我點估啊？呢啲嘢真係睇得出嘅咩？ 有啲、啊、你見到佢係可以呼呼喝喝啊，好似當做 唔 係應該食過。 我懷疑一個人， 邊個咧？ 馬仔唔知有冇同佢行開行埋過？ 哇！馬仔都～照計啲 taste 唔係咁嘅係嘛？ 馬仔係個好朋友嚟嘛？嗱，據我所知，據我所知，佢有種癖好。最緊要大，最緊要大，最緊要係近，你明唔明啊？你唔就手嘅。无谓嘥咁多时间沟，最紧要佢喺我隔篱，最紧要就手，同埋两个拣咧，佢唔会拣个细嘅，一定拣个大。 系啊，我头先同你讲嗰个，你系咪吓一惊？ 哦，差唔多啦，好似 系啊。 哦，原来咁。 屌你成只航空母舰咁， 嗰个都属狗。 喂，咁啊真系 我睇唔到你讲边个。 吓、 啊！好嘅啦，头先好震撼啊，唔知发生咩事啊，我记得系都，总之今晚咧 襟轻咯， 系真系今晚咧有好多口型对话吓，唔大家唔使咁紧张啊，呢啲 dead 咧系正常啊，我哋唔系出咗咩事，只不过大家睇到口型对话， 唔系咁谂下啫，因为佢又有铺癖好，咁佢又中意逼波荡漾，咁大只航空母舰佢食得晒嘅，有乜所谓啫？ 哦，原来咁 样。系咯，阿边个都系逼波荡漾噶？ 系冇错， 点知？唔系，仲有一个系咩？ 系咯， 边个啊？ 系啦，又嚟啦，又嚟一次，又嚟。 嗰个唔同，嗰个靓，靓啲，嗰个。 嗰个开出嚟做噶嘛？ 佢中意阿逼咁嘅。 系咪？咁系啊， 系嘛？你觉唔觉？ 因为我唔单止见过佢一个，我都见过佢好多个啦。 嗯，都比较上嘅压迫感。 系有啲好乱口嘅添。去到后期，即系佢唔喺呢个圈嘅时候，佢食嗰啲仲乱口嘅添。 嗯， 好靓。 系啊， 我净系记得有一晚约咗佢打牌。 嗯， 我话扑街你嚟咩啊？屌你咪啲麻雀脚冻捻晒啦！佢话唔肯得啊，七条女啊，你一系快啲嚟搣我啦！ 我屌啊！你叫我打牌啊，扑街！ 你知唔知有一句说话佢教我讲噶？当时大家攻打四方城，我就成日做埋一七八。 你四方城四方西先， 四方城。 我几惊你攻打紧 四方西， 四方西打你两搞啊！哇，咁我真系好鄙视你，咁都搞得落， 就系咁啱打到个西。嗰条冚家拎就系咁食埋三四番，点我已经系皮捻屎佢，佢系一句得埋嚟，佢话威文猪扒都系肉，点解你唔食咧？但系好衰唔衰啊？嗰晚佢带咗猪扒上去，跟住个女仔即刻恶咗言，啊你咁都讲得出，咁我真系唔知点接。 喂，佢好斯文嘅咧，我哋听翻嚟就叫狗閪都系肉。 系 咪咁佢咪好斯文啦？ 你又 听过，你又听过人讲过？ 唔系，即系我听嗰啲比较市井啲嘅人讲，即系你个版本就唔系猪扒嚟，因为以前冇猪扒呢回事嘅。以前就话狗閪都系肉啊，咁你好啊，好又食，唔好又食咯，系咪？咁佢好斯文噶啦，我觉得， 嗯， 系咪？佢唔系形容隔篱嗰个系狗閪嘛？ 唔系啊，海豹啊，屌，唔系海豹啊！ 嗰晚话说嗰个嘢个样都唔系太差，都后生噶，但系我唔知佢突然间可能饮醉咗，突然间话猪扒都系肉，你食啊食住先啦，咁样，咁个问题 唔系佢中意食肉髀嘅，发觉 系啊，好多个噶啦， 系啊， 佢真系 我，所以我觉得系以佢嗰种品味，佢应该同阿剩女都。唔排除嘅喎， 所以我都觉得好卵高。 唔系，如果佢同个圣，喂，佢同个圣女都唔排，都唔恐怖啊。 同边个？ 最惊系先恐怖，猫姐先恐怖啊！ 哇，好难想象。 嗱， 小心講嘢啦，小心講嘢啦，小心講嘢啦。 咁貓之好多嘅生貓啊， 咁啊 啦，家貓， 好嘅， 大佬知股啊嘛。 我又唔驚阿貓姐揾啲印巴籍嚟服務，我哋又唔驚。 唔係因為佢比較上雜食啲噶嘛，尤其是嗰一飲多咗兩杯咧。 佢係好鍾意就手就食。 係啦，即係隔離有 攞起就食。係啦，佢一攞起就食嘅。 即係好似我哋嗰日呢睇呢個三條女揸住揮春嗰幅呢。 係呀，哇， 佢食得晒喎。 如果 佢可以一槍過打晒。 嗰三條女我哋係咪覺得好恐怖啫？係咪先？跟住特別係企喺年宵個台嗰幅。 中間喎，個男人。 中間咁樣喎。如果呢佢呢饮大咗嘅话咧，侧边企嗰个系中间嗰个 男人都得噶， 佢招啦，你信唔信？ 呢啲叫包揽喎， 系唔系证明？ 唔系呢啲叫包容。 唔系证明佢唔系呢个肥瘦优先，人哋本土优先，佢肥瘦优先咯。 唔系佢大细优先，肥瘦唔拘， 佢乜都冇所谓，立咗翻嚟先啊嘛。 嗱，讲完啦，牛鬼蛇神啦，咁我想听下鬼故啦。 嗯， 阿 B 哥，你有冇听过写文年有咩鬼故咧？ 我好少听噶。 嗱， 有咩嘢？ 嗱，出边就撩紧啦，第三节讲鬼故。 乜点？ 一起识家务，活走不满，法人法人活相伴，一起识家务，但开不满，人发性愿困乐交换，一起识家务，活走不满，法人法人活相伴，一起识家务，但开不满，人发性愿困乐交换。 香港花生，祝各位网友马到功成，身壮力健，花生常开。我是行走天下的麒麟。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嚟到第三节就八是非系啊，讲八 系啊，我哋咪后讲啲城市更加犀利， 系咯 系咯 系咯， 又话唔开得名我先惨， 系啊，而咪前唔开得名，咪后你开晒名， 系啦系啦， 跟住 反啲咁样，咦如果有乜嘢？ 见啊！年三十梗系讲呢啲噶嘛，年三十我哋唔能够讲啲咁紧凑嘅。 系啦，即系原本我真系写咗好多讲政党啊，讲左翼啊嗰啲。 俾你三十俾一个咁乸 heavy 嘅，好似喺度第二日去食年糕咁样，好油腻啊嘛。咁既然油腻，我哋讲啲油腻嘅人啦，嗰啲姓氏啦， 我哋继续油腻落去。 喂，头先讲嘅我真系未听过。 咩啊？未听过咩？ 嗰个有。又唔讲得个绰号啦，又唔讲个绰号，又唔讲得个中文名啦，系嘛？又惊俾隔篱台屌啦。咁嗰个人话佢啱啱话 Panel 哥哥阿 Spooky 话，哇！真系讲到啲技术好好啊， 我 真 系吸力噶嘛， 唔系吸力唔系重点。头先人哋话技术好啊，技术系好广义嘅技术好好嘛，即系包括个口技好好，可能条腰喐得好灵活，又或者个明知咩叫。 我个听嗰个描述系条腰灵活喎， 条腰灵 活系嗱，好似咧以前 苏杰都认同啊，即系企我咁样， 唔系啦， 佢认同 嗱，譬如我哋历史， 苏杰认同啊， 唔系啦，譬如咧历史睇咧，譬如安禄山系咪一个肥嘅人啦？但安禄山系 唔系？唔系应该咁讲啦，武则唔系武则天诶，嗰个咩诶系武则天啊？武则天啊，系嘛？武则天系个肥嘅人啊， 系啊，唔系杨玉环， 杨玉环 ，sorry，杨玉环系啊， 唔系安禄山咧，全民都好大肚腩噶嘛，肥嘅人嚟噶嘛，咁但系佢 历史嗰啲 系啊，但系佢话跳嗰啲咧，而家啲土耳其嗰啲胡舞咧，即系嗰阵时胡舞成日转圈嗰啲啦，佢好灵活噶，所以咧，肥嘅人唔代表佢条腰啊或者各方面唔灵活噶，加上佢系一个性治疗专家嚟噶，你唔好忘记。佢可能喺屋企嗰度啲天花板都 set 晒啲铁链啊、手扣啊、钢管啊嗰啲，日日喺度练咧，系嘛？或者钢嗰啲有条铁链赖住呢个呼拉圈吊住喺个天花板嗰啲嗰度练咧， 即系练吊环噶嘛？ 冇错啦， 即系引体上升啊，嗰啲十字元帥啊， 李宁嗰只系嘛？ 系啦系啦， 跟住或者有个标靶，那个标靶系萧生。跟住咧，佢塞粒雞蛋落佢下面，然后咧用个雞蛋嘅吸力射落阿萧生个标靶嗰度。 嗰个点解一定系萧生？ 或者啲仇家 系。 嗱，可能呢集系萧生，下一张跟住换个 poster， 第二个啊，或者啊边个 啊大舅 啊大舅。咁望住，跟住用佢嗰、那个对住一个仇人啦， 即系啲人体气功嚟。 冇错啦，你以前去呢个泰国咧， 人体气功表演啦，佢哋 系啊，泰国睇真人 show 咧，咪有一嘢咧，就是、下边咧系攞啲管咧，跟住吹支针嚟射呢、這个 波嘛， 佢咪得，佢带射鸡蛋，佢射鸡蛋咧已经系呢门嘅必杀技咧嘅入门版，你啲高级嘅射咩？ 唔知 射芒果够重啊嘛，芒果可以射完之后个芒果可以撞墙烂晒嘅。 唔系啊，咁下一个进阶版要菠萝 咯。 喺边边啊？喺边边摆位先啱。佢绿色嗰边摆位啊，黄色嗰边摆位。 喂，系跟住讲咩啊？你想讲边咩鬼故啊？ 原先我想讲下鬼故嘅，但系谂下。嗱，每个政治组织咧都有啲人特别落力嘅。又系前嗰排咪喺好多是非嘅，话即系人力嘅某一个大嘅义工啦，又话要即系总之有啲是非嗰啲咁嘢啦。通常呢啲事都系发生喺啲义工身上。嗰啲人就永远就系穿插于，即系譬如咧呢度新西有一扎义工，新东有一扎义工，新东咧呢条村有几个嘅，嗰条村有几个嘅，永远就有个人做跑腿，就是、安排一下啲旗啊，安排一下啲物资运送啊，佢就周旋喺呢几个帮派当中，好多时间佢都喺度协调嗰啲紧嘅小问题嘅，但系好多时我真系觉得久唔久就会喺嗰啲是非传出嚟， 系咯， 令到呢班人同嗰班人唔啱。因为我第一次听到 近期咧呢、這个文汇报嗰阵时都唱紧出嚟啦。 边单啊？今日 文汇报啊嘛， 今日 系咯， 今日 录音时间今日啦。 算啦，喂，嗰啲咁嘅地區票你叫得喐嘅，仲揾個民建聯嗰啲啊！我話俾你聽啊，大舊唔算啲票都唔會俾帝幹啊！ 大舊喺度超過二十年嘅啦，係咪先？ 同埋有一樣嘢大家唔知喎，而家快必咧咪去新西咪好多義工隔離個女人嘅，知唔知個？知唔知個女人邊個？ 邊個？ 個女人係個女人係咩姐？係天水圍天池一個區議員嚟嘅。 咦？又咩姐？ 唔知啊，唔係一個，唔係你哋知嗰個。佢係天池樓嗰邊一個區議員嚟嘅，佢係同大舊合作咗好多年嘅，即係大家好 friend。嗰時我派總都去過天池嗰邊派總。喂，呢單嘢唔係大舊幫我安排啊，快必必要有龍溜走去到天水圍走去派揮春 先。係，而且文匯報今日咧其實都講得幾好笑嘅，因為佢就淨係 call 啊快必去新西，咁但係快必度度都去嘛，可疑都有去噶。跑馬地香港仔有，咁港島全部區都去暈曬嘅，係嘛？係可能好似西環冇去咁解啫。 所以點解今日用 西環唔使，西環派阿芒果佬去咪得咯？芒果佬去西環派揮春啊嘛。 係係。 跟住第一個揮春係芒果失收，唔該磅水。 又啊！我哋又俾咗位下呢個。 芒果佬可能送咗箱菠萝去，呢个系自己人，迟啲佢走嚟问你黑啦。咁咧，即系如果阿 May 姐唔帮佢，大舅唔帮佢咧，新西咧根本就快必啲要问到佢啦。但系问题就系话嗰篇嘢个写个报道手法呢样嘢，真系实在令我太觉得系嗰啲黄色巨鸭嘅所为。 即系你觉得系出自佢手笔？ 文汇报都沾染到。 唔係文匯報知唔到，而係佢係同好多記者有來往咧，周不時會俾料啲記者嘅。好多 今日嗰篇嘢咧，好明顯咧，好似想幫芒果佬平反，即係覺得為佢抱不平啊！點解佢俾人踢走咗？ 冇錯， 係啦，成篇文章就唯一係佢俾人踢走咗。而家咧就阿老蕭想將阿陳偉業呢個行將咧都趕走埋，咁啊成個老實講，你如果呢啲嘢攞出嚟咧，大家笑一下，因為而家咧我發覺冇咗嗰個評論嗰個咧，我通常會博喺下低。 佢評你個樣喺度噶嘛？ 係啊，我通常會識有趣同埋。 有趣， 好好笑噶嘛，嗰啲嘢系嘛，同埋难过，依家冇咗，真系好难过，即系唔系？你话文汇报咧，系咪咁易揾食咧？真系，求其写啲嘢出嚟，今日有人睇咯，真系吓。 唔系啊，文汇报都唔难揾食啊，最容易揾食嘅咩咩？ 东方。 唔系冷血时报嘛？ 我讲佢搵，嗰个你搞错啦，嗰个搵唔到食嘅嗰个，边有粮出俾佢咧？ 冇咩？ 冇边有粮出啦？画漫画都冇落放你写几 次？喂，呢单嘢真系抌心口，抌到出面，抌到离奇喎！真系 B 哥，我搵你啊！如果你话俾我听，你又识画公仔，又识排下版咁啊！而家我系戴住个白眼镜，我搵你啦！你 free 几多期俾我？我而家要你帮我手啦！你冇理由成世帮我打免费工噶， 我最多你 free 四五期俾你啫。 啱啦，咪四五期咪收捻，即系嗰啲铺头出去租间 奢数屌你， 出去搞酒楼三运一上就地少都要搞租，跟住咧攞咗免租期之后咧就到去奢数，呢个奢嗰个奢。 跟住同你讲嗱，我哋两份两兄弟搵食 50/50， 你又五百万，你又五百万，你又五百万，到时我一鸠就蚀鸠晒佢，我赚一千万，到时有十几个股东出嚟，咪咁捻样咯， 千门骗案 系啊，千门骗案， 唔系啊，好似而家仲出紧系嘛， 冇啦，我所以当时我都鼓励佢喂。做人呢在成功之前千祈不要放弃梦想你快点复刊喂你说当时两个礼拜出一次现在一个礼拜出一次喂你最好出日出好像日报这样出 日 日 出 出一张都要出是不 是日日出 是啊每日都要复刊一次喂一定要坚持做人不要早泄啦是吧 是喂 B 哥你有没有想着花生都搞了花生日报呢 搞花生日报 你要跟阿土商量一下 搞花生日报 即是又转一转话题啊！你咪而家咪出咗个咩新嘅传媒嘅 ranking 嘅， 系 啊花生咪冇上榜嘅，你知点解啊？ 政治打压啦，唔使讲。 你唔讲， 人哋摆唔到上要都得政治打压啦，咁你唔系政治打压，咪打压都好紧要喎、 啊。你唔觉得系花生冇啲文字转载嘅咩？ 唔系，咁 My Radio 佢而家有文字转载咩？ 起码教主会自己 post 啲嘢，同埋 都系佢 Facebook 写嘢啊，唔关佢网站事啊。 就是 可能讨论区取消了嘛， 梗系啦，费事俾人屌噶嘛， 咁啊全部去晒 Facebook 啊嘛，咁全部去晒 Facebook， 佢边有文字转载嘅啫？ 啊，佢咪有冇咁紧要啦？其实我想问，不如你同阿陶生倾一倾好喎， 搞呢个咩 搞呢个文字转载好喎。 喂，阿哥你又玩我，咁咪结果又系我做。 而家三班夹一个、啊， 我大佬个次次有咩提议，跟住叫我做埋，我点做得咁多啊？啲网友跟住又讲我，点解我冇响边个啲节目啊？咁有一两个节目，点解我又冇出嘢？哇！大佬， 个都你做， 我屌！我次次一讲一个建议嗰阵时，就我自己做埋啦。又玩喎、啊，你想害死我咩？ 所以呢个人咧，而家就。非常之呢一铺就系唔知点解时运低啊，又俾我见到佢喺呢度啦，又捉埋佢入嚟，又讲 甚至啱啱讲开啲事，即刻走入嚟，自己走入嚟，今次系 啊，金金大师，你今日比较出声少啲，你今日有咩是非讲下，或者有咩嘢爆下咧？即系你喺打击呢个走私同埋打击呢个走奶粉嘅途中，有冇啲新鲜嘅？ 或者有冇啲大陆嗰啲国安嚟统战你，或者揾个北姑嗰啲？好似 我真系未试过， 或者好似 唔系，我见你个嘴角翘紧， 冇真系冇。 真系冇， 有冇或者揾啲北姑好似圣女咁嘅北姑咧？然之后佢扮 成只航空母舰咁，你今日食唔晒，听日仲有食。 唔系嗱，真系你 上山你 唔系你话我哋搞嗰、那个，真系冇乜人会理我哋嘅，真系冇，真系冇。所以我觉得好奇怪，点解 冇任何政治压力？ 冇、就是，冇，因为佢有样嘢好得意嘅，即、就、系、是、我见咦，点解哇？听你哋讲完之后，哇，个个都。啊、 有政治打压啊！ 因为嗱，你哋，因为你哋咧就可能系针对水货客嘅，即系咧同政府同政治其实唔系好大关系、 嗯。 你哋唔系好似香港人优先或者兰花系，即系佢哋咧会点名话佢哋系港独啊，鼓吹港独、 嗯。 你哋就同港独沾唔到关系啦，系嘛？咁、 嗯、 亦都系即系保障香港人咁解嘅啫，意思就系反对啲水货嗰啲嘅啫。 唔系，但系调翻转，而家系有啲人系屌鸠翻我哋，话我哋咁捻样系唔捻啱啊嘛。 即系阻住人嚟搵食， 系阻捻住人搵食，阻捻住香港人搵食。 阻住香港人 食， 即系你去，即系嗰啲香港人系走私，就是、你阻住嘅。 当然 咁解， 当然系啦。咁同埋阻住，譬如话我哋会屌鸠啊，喂，你咁开好捻多啲批发店啊，屌你全部都系大陆人走去买啊，咁其实嗰啲大部分都系水货啊，跟住嗰啲人咪屌鸠我哋啊，即系话屌你咩冇依班啊嘛，大陆人啊，你食屎啊，乜乜柒柒，所以你话。会唔会有好多是非啊？卡，我又真系唔觉得，即系我自己呢边又真系冇乜。 即系相对简单啲嘅。 简单，因为我哋简单啊嘛，我哋冇好多唔同议题。 冇派女间谍过嚟， 我都好想有。 系， 唔系？ 但 系 个女间 好卵惨噶，我成日见咧，人哋嗰啲咧，屌你全部女，屌你咩？我哋都全部仔嚟。 嗰啲系婆啊，唔系女啊，你搞清楚。 都叫女啦，好唔好啊？叫女啊，叫即系。 唔系你想要女啫， 但系即系我打个鼻打个鼻喻啫，系咪？ 咁但系佢过嚟嗰阵时同你倾嗰阵时咧、除咗请你食波饼，会摆低支录音笔喺度。 我好惊咁就。 咁摆低支录音笔咧，但系佢支录音笔咧唔系普通笔型，系鸠型。你会捉唔到佢，跟住自己又转紧字地，帮自己下面录音。 真系扑街，真系扑街。 唔系，其实都唔会当阿 B 哥讲到嗰度，我脑中一片空白，死我又唔知接啲乜嘢，我点我又点接？ 唔系太夹硬嘅呢个，你根本冇得接落去。 如果你话另外，你话系叫话可以讲多少少，就系话其实会间唔少会有啲人会 contact 我哋，跟住就话啊。不如其實之前我都有講過㗎啦，就話啊會唔會可能搞啲所謂叫咩大聯盟啊 click clack 嗰啲咁嘅嘢咧？咁會有㗎， 騎劫你。 咁我唔知嗰啲叫騎劫定咩啦，但係就我哋自己就覺得冇咁嘅需要特登去搞一個組織出嚟，就話咩聯繫幾廿個人嗰啲 click clack 嗰啲嘢，即係好簡單。你話大家互相多啲溝通嘅，即係可能我哋嘅組織同第二啲細組織，可能假設蘭花係又好，假設人力又好，或者唔知 社民連 社民連又好，冇乜所謂。即係我覺得大家互相有啲接觸傾下咁啊。如果到時真係有啲議題大家啱嘅，或者我哋嗰邊需要幫手，你哋需要幫手，咁我哋可以出嚟。 咁要有人，咁要有人社民連觸動阿波波嚟勾引你。叫你同社民連結合，俾更加多嘅力量你支援你哋反走私反。 我哋唔會，我哋唔會，因為真係都試過，確實係有人話，不如 就我反 盟啦，冇依啲嘢，屌真係冇喎。咁啊， 如果有你係咪食咗先諗住？ 冇乜出嚟嘅嘛， 即係如果有你諗住食咗先定？ 唔會，真係唔會，因為呢個係我自己睇得第一樣嘢就係會直接影響到其他市民。對我哋呢個組織個形象，所以我哋係唔會特別，即係除非你話啊，淨係合作一次，跟住之後就再有其他嘢，咁呢啲會，但你話係咩結合埋，跟住咩融為一體啊 ，click click 嗰啲，屌咁搞做乜撚嘢？大家未必個理念一樣噶嘛，即係學阿 Tony 話齋，咁我哋係好單純，淨係一個議題。屌你咩！即系同嗰个几百个议题冇撚嘢系嘛？你咪冇閪屌又话搵我哋，系咪先？即系呢啲嘢，我觉得屌冇唔好啲关 唔好拉更。咁而家最多女应该系勾搭公民。 点解咧？ 勾搭公民最多女啊！ 五属鱼， 系搵佢嚟勾引你得唔得？ 未试过，真系未试过，冇真系冇。 佢唔系一日讲完之后啦， 我 又推仲难， 我觉得唔会啦，我觉得唔会啦，我真系觉得唔会啦，好啲。 屌救命！ 佢唔系一只航空母舰，都系只驱逐舰啦。佢虽然喺飞机升降唔到啫，佢都有啲海对空大炮瞄准你嘅。你要知道渣男嗰个人，成日唔中意人哋嗌交，成日唔中意人嘈乱巴闭，但系就成日自己出嚟聊交嗌。我问你点算？ 系咯，哇！咁啊，呢啲真系好卵仆街。 唔系咯，教主。佢唔掟汽油弹，佢都摆三罐汽油出嚟啦，就系摆围院摆三罐汽油， 喂， 摆三桶汽油出嚟，我几勇武抗争， 摆三搞搞震咧，我攞嚟掟柒你噶啦， 系啊，人肉汽油弹啊，你听过未啊？屌你， 佢真系飞落嚟噶， 你唔知咩？大佬真系走啊！比核弹更强嘅威力，你试佢砸到你嗰阵时，你尸骨无存啊！人哋好似人哋嗰阵时嗌口号，量肥必亡，共产党尸骨无存，派佢哋三个人肉汽油弹嚟砸你，真系尸骨无存啊！顶你！ 阿驱逐舰有冇聊过嗌交咧？ 冇，我未试过。我咪不断帮佢传绯闻。 再打算， 呢个真系抹下战总司令咧，有一样嘅 就系佢唔知 cap 过图闹我两三次， 所以嗱，跟住唔系，跟住咧，你应该咁样答，你点解咁留意咁 cap 我啲图？你系咪暗恋我？咁你又可以 KO 佢啊？KO 你嘅方法好捻容易啫嘛？ 你有冇试过先？ 试过咩啊？ 即系 cap 低，跟住之后问佢：你做咩咁？做咩咁？ 你做咩？你做咩咁留意我 cap 咩 事先？吓、啊！你系咪攞我攞幅图攞嚟手淫？ 系啦，屌唔好咁渣！ 你系咪暗恋我？你咁样讲完之后，佢就唔讲嘢噶啦嘛？ 咪好似我而家咁咯，我完全都招架唔到。 唔系我哋俾个建议你啫。 系啊，俾个建议，佢下次 真网上欺凌唔系 唔系咯？佢下次马战总司令真系唔系咁可怕啦。一嘢可怕嗰阵时，一系咧你又讲你点解你系暗恋我？一系咧拉第二条仔出嚟。 你系咪同佢有密运？ 唔系啊，你唔知佢成日 咁样出去可以帮佢 stop。 你唔知佢成日铺啲嘢食相上嚟嘅咩？ 系， 成日中意整啲三文鱼啊、白汁啊、罐头汤。 佢嗰条三文鱼有一次咧，有人 send 佢幅相俾我咧，嗰条三文鱼好 Q 大，好肥美，好似同佢个人一样咁肥美。 几时啊？边大？ 系啊， 咪即系百五六磅， 好乸大个波。 哇！唔系哇。似佢啊，佢而家教细路画画噶嘛，我好留意佢 Facebook 噶。 屌你，原来你自己留意人复你啊！屌你画家， 你有冇暗恋佢啊？ 系咪你暗恋？ 你有冇同佢有一手噶？ 屌 啦！我陈哥， 我就谂好耐，点解啊？佢成日 cap 图闹我，我又冇搞到佢啊！我只系静静咁 搞佢， 我系静静咁喺远处望一望佢，欣赏佢啊！今日有啲咩 update 嘅最新消息咧？哦，原来今日你又整咗个呢个三文鱼蘑菇忌廉鸡汤意粉，有两只虾加两个三文鱼，虽然好似一劈猪哨咁，但系你都依然食得咁滋味，我真系觉得你份人好知足。所以其实我好中意啲咁知足嘅人嘅，真系。谂起伍淑瑜，哇个名真系几英啊！我真系第一次见到伍淑瑜三个字，谂唔起佢啊！我就点咩知道咩叫 darling 五 darling 五，唉，成日撩家人嗌交叫 darling 五啊嘛！伍淑瑜，哇三个字真系铿锵有力。 唔系，但系曾经佢哋个支持者话佢似松隆子啊嘛？ 咩话？ 话佢似松隆子啊嘛？ 咦， 几多岁嘅松隆子啊？四十岁定系四廿？ 话佢啲眼似松隆子喎、 啊。哦， 你觉得系咪啊？ 我呢啲， 跟住有人话佢似苏玉华咯， 我觉得似松隆子喎，真系， 系， 哦， 就三四十磅到啦，松就唔止，肥咗五六十磅到啦， 系， 就要矮翻到半尺咁样就一个松隆子啦。咁但系呢个松隆子边个中意就另外一件事，但好似佢同条仔嗌交喎，近排 系啊，近排嗱，近排有个 Facebook 个 status， 即刻有 update 啊。 其实你我谢未蒙气数早已尽。从来也是无用。 Mary 关文个系咪个肚碟酸我？ 咩关其实真系好毒辣嘅，我觉得。 唔系佢唔系问肚点算， 唔系佢问个肚咁， 唔系问肚点算，问条车胎点算？ 哦，仲仆噶， 除翻落嚟俾翻佢咯，点啫？ 车胎嘅嘢放咗佢啦。 跟住咧 ，Mary 关又 post 咧，佢嗰阵时候咧喺个热血个 blog 嗰度咧写过一篇专栏，叫做关于婚前性行为。 边个写嘅专栏啊？ 梗系啊总司令啦、 啊。哦， 真系搞笑，点解佢叫自己做总司令？佢真系觉得自己手下有兵权嘅。 咁佢手下佢觉得都应该好多观音兵啊嘛。 佢嗰啲兵權係一出聲就喺度打網戰嗰啲啫， 係啊！ 屌你睇人喺烏克蘭嗰啲抗爭啊，掟汽油彈啊嘛，佢淨係真 咁唔係咁烏克蘭嗰啲女去到某個階段嚟講， 會除衫咯， 都好似佢咁肥嘅，去到卅歲咪好似佢咁肥啊！ 真使唔使卅歲啊？廿零歲，你有冇去烏克蘭？ 我未，我但係香港識好多啲烏克蘭妹嗰啲咧，有好多人同我講咧，即係特別譬如中環一間喺呢個。天橋底好出名咧，那個侍樓婆咧，烏克蘭 嗰個烏克蘭人嚟嘅，我都去過。 咁阿侍樓婆都依家都比較上， 佢哋成家都係烏克蘭人嚟嘛，佢老公去咗烏克蘭娶咗個老婆翻嚟。 係啊，香港人啊嘛， 香港人嚟嘅。 係啊，阿 Ivan 啊嘛。 係係。 係啊，咁啊邊個阿侍頭婆咧？人哋話佢後生嗰陣時好索噶。 咁好多後生都好索，王夏衛後生都好索啦，係、嗯、嘛？ 咁啊，陳秀慧 想向歐樂軒啱佢， 唔係啊，咁啊，陳秀慧後生爽唔爽？ 陳秀慧後幾時算係後生？ 而家算唔算後 生？唔係，咁佢嗰陣時好多人都話佢好 cute 噶嘛，依家係肥咗啲。 咁十八歲點都唔會醜樣都喺邊嘅係嘛？一個正常人， 正常嚟講，正常普通人啦， 十八無 少女十八無醜婦啊嘛，係嘛？ 我冇記錯，佢好似唔喐屋企養八隻貓喎，佢。 誒， 係啊。好似有信佛嘅，屋企养咗八隻猫嘅，成日，但喂，你私底下有冇撞过陈秀慧同阿板镜啊？ 我有一次系人民力量啦，佢话嘅散水事件嗰次啦，即边一年嘅三月中嗰次啦，即系反财政预算案嗰次，咁喺呢个政府总部 嗰陣時候即係上面啦，咁見過佢哋咯。 我係撞過無數咁多次喺深水埗喺石結尾嗰度拖住手行街喎。 佢、哋住喺佢哋住喺嗰邊噶嘛， 係咩？ 咁啊，邊個嗰陣時候咧，一見到任何人咧，跟住同佢講兩句咧，咁啊當陣時個皇后都 Q 貼咁樣啦。 哇，係頭先啊， 因為有細， 真係做咗個好 Q 貼 啊， 係啊， 因為 動作啊 比較上細粒咧，跟住成日對住人咁。 你幾？ 不過一個馬佬咁整啊，真係非常之嘔心。 我淨係知道佢而家成日喺度數住低幾低幾咧，但你知唔知佢私底下聊咗好多聊咗好多次罵戰嘅咧？ 嗯， 即係扮景做事嘅玩，即係做事嘅方式係咁嘅，永遠咧自己又唔撚出聲嘅，身邊嗰啲咩五叔魚啊， 由佢哋出手嘅嘛， 出手 佢哋即係撩人 喺度撩事鬥非， 撩完之後咧就話陣扮委屈啦。其實依套嘢同芒果佬一模一樣，扮受害者扮可憐。系嘛？当佢个势喺佢度咧，佢得势不饶人。屌你，半个钟头就屌你七十次老母。 唔系咁样咧，譬如我哋嚟紧呢个马年嘅展望咧，咁你估芒果佬会唔会喺马年之内同阿高达会唔会系割席咧？ 好难讲。如果佢搭飞机去蒙古咧，咁就危险少少。 印度以汗啊嘛。以我嚟睇，我觉得最有八成机会抹抹面，我觉得 系咩？今年 因为谂下，因为谂下 散系嘛？ 系啊，你唔可能等到临选嗰刻前先至抹面， 唔会， 你一定要有啲时间，大家重整旗鼓。即系我相信呢一年抹面嘅机会好大咯。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抹面系咪等于佢好似同人民力量嗰种抹面就大家要互片咧？咁我谂唔会咯。但系我谂会系有一种默契。你搞你嘅區，我搞我區，我唔會出面支持你，但系我哋有種默契，大家一齊做嘢咯。不過牌面上我唔會覺得佢哋兩個仲會喺度，而家好似屌兩仔爺咁樣噶嘛，攬住膊頭個嬲字咁企喺個牌面上邊。 唔係你就覺得佢哋會貌合神離？ 係啊， 但係咧我就覺得調翻轉頭未必嘅，因為佢哋種性格咧係忍唔到嘅， 即係火爆啲。 哦， 唔係佢哋嗰種咧，即係點講咧，係即興嘅。 嗯。 系冇办法嘅，一上头咧，佢哋系收唔翻。 喂，咁咩？咁如果咁讲，咁未来九东咧去选嗰阵时候咧，咁就算阿土话唔出嚟选咧，咁 suppose 咧，喂，其实系对呢个激进派都唔会有利，因为芒果都会 promote 一个人，跟住又嚟追击佢。 边有咁多在世灵童啫？屌你咁多个啦，已经 冇得一个。 佢谂住过嚟要整死你揽炒嘅话，佢仲有方法。是怎样 你捧你都要时间我就是说。 那如果今年之内抹面那么下年有几 个。讲两句啦你捧下讲两句出来算啦我说他研究啊。 冇可能。冇可能。 老美都唔得。 起码都要老美男啦是不是讲忠诚啊论忠诚度当然是老美男的啦是不是 老美男应该是最短裤上。 不是那么可能突然间可能是譬如在他们那个台咁样开节目突然间有个主持咁样弹起好 talk 得嘅咁佢又好似当年捧阿达咁样捧佢出嚟咪得囉。 有几多个阿达啦即係平心而论佢讲嘢真係好叻嘅。 嗯。 咁你如果係冇阿达又冇阿马草泥咁爆咁你唔通真係捧阿讲两句咩即係阿老美嗰啲呢你佢组织唔到三句以后嘅说话嘅。即系佢系讲两句爆两句 ，OK， 但系 同埋加呢个刘畅文，你好过分 啊！佢组织唔到三句以后嘅说话啫，三句已经入，唉、哎，我唔讲啦，我徐富敏撕俾你睇，即系佢系要做嗰啲嘢嘅，大佬，你捧佢出嚟选，即系选个保障都怕或者得嘅，喂，但系佢真系喺深水埗都笼络居民好犀利啊！加埋嗰条符伟乐咧。即係地區力量，即係啲地區勢力真係唔可以低估。 係啊， 但係佢應該捧唔到第二個在世靈童出嚟嘅，因為邊個嚟應徵啊？不如你使乜寫信去啊？ 嚇、 啊！你寫信去應徵啊！在世靈童第四世，嗱你又託得。系咪有个平台？你又同社民你嘅关系咁好，系咪？你中意又可以拉晒全世界人做仇人啦！你有晒啲特质啦，最多我帮你做契弟，系咪？打救佢， 唔系要咁样样，有咩事冲击嗰阵时，我急尿，俾我尿， 快啲行，俾边个我尿？ 急尿啊！我啲 B B 仔都喊咁样咧，我要赖屎咁样。 跟住狮子一只猛虎落地势啊嘛。 嗱，今年今集就系蛇年最后一集啦，咁啊鸠吹吹水吹紧咗三节啦，就希望大家咧有机会 review 呢集咧都当系一个笑话咁听，就唔好咁认真。讲嗰啲嘢咧就好似冇乜讲真名，你中意信又好，唔中意信又好，嗰啲咩？咩牛咁又话有吸又剩咁嗰啲， 唔系首先咧参与啲社运咧，去到即系咁多年又分裂啊，咁样又再动之期又重整，跟住又再分裂，跟住好多其实系依家参与社运，即系以往对社运好关心啲人都系开始系个个都抱住，哎，都系唔好出嚟啦。因为其实是失望了很多次，个心碎了很多次。 其实有样嘢我都想讲就系，其实而家系多咗好多人就系调翻转就系、是，以前个三角形我当个三角形啦，可能底嗰层咧就阔啲噶嘛，就系嗰啲人企出嚟多啲嘅，咁、嗯、上面嗰个就可能发号施令啊、策划、企力卡，而家调翻转嘅，调翻转咧就出嚟人好少。但系向上嗰班人就好 Q 多，越嚟越多， 好多人发号发号施令， 发号施令点解发号咗三个嘅？ 咁希望大家马年啊，马年快乐啦！ 咁你 拜 个 早年先啦，系嘛？ 嗰个 你拜紧早年啦，都仲好啦， 拜紧早年先。 唔系个早年就系、是、喂，个个依家呢啲社运有个心态都系花生常开嘛。 系 啊，好嘢，系 多花生 啱， 系啊，因为喂个心已经碎过好多次啊，咁咪个个都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咁样。 系啊，即系点解我会突然间喺呢度讲嘢，就是、因为我觉得即系有啲嘢就唔好太过认真啦。即系你可以抱住一个食花生咁嘅心态去批判下各样唔同嘅事嘅，咁、但系太认真都系， 我 觉 得 唔好太 上 心。 咪当你上心嗰阵时，好多时系会令你再心碎一次。真系 出边啊，好好大声嘅冷笑。 我真系喎，你唔觉噶咩？即系喺咁多年啊，我哋见过无限次分裂嗰阵时候咧，即系由以前系好强大，系譬如以前系譬如有一次系唔知七一定咩得几万人嘅啫嘛，好少。即系因为啱啱个政改方案， 即系一年之前 系咯， 一零 咁跟住喂，一半系红三军噶嘛，曾经系。你记唔记得我激进派嗰阵最劲嘅？ 我有啲印象，我 系 系 咪啊？ 一零年好似 咁，喂，跟住之后又分裂啦，跟住红三军又分裂，又有个人民力量啦，咁样咁都叫强大。但系你譬如你见近呢一两次，好似系院长话斋，喂，啱啱嗰次元旦我哋数嘅人，喂，真系所有激进派加埋，即系社民联啦、人民力量啦、普罗啦、二月公民四条拉加埋。都可能唔多三百人， 咁 以前系断万人， 唔系咁啊，唔止，都几百人嘅，每条拉 三百人，即系 total 加埋， 你每条拉几百人，几百人加加埋埋，可能你五百人留下咁上下啦。 系其实系已经系成个 好多人就系心灰意冷， 心灰意冷，即系所以即系你好似系呢排传言系咪人民力量嗰个义工，跟住同埋呢排呢个文汇报，即系希望呢样嘢唔好真啦。因为就算我唔支持人民力量都好，即系唔系人民力量嘅支持者都好，但系如果你再人民力量而家再散一次嘅话咧，里面即系假设好似。文汇报讲嗰样嘢坚啦，再散一次嘅话咧，香港人唔会再相信激进派，因为已经心碎太多次。 呢、這个认同，呢、這个认同。同埋一样嘢就系、是、就其实而家激进派又好，某啲泛民又好啦，即系有啲泛民根本系信唔过噶啦，即系大家都系要个理念系要一样咯。是要做啲咩嘢囉，即係呢个大家要攞到共識。 所以 即係你想互屌都好、啊、你點片都好唔緊要，片你咪片囉，但係起碼去到有啲位置。 唔係，所以有樣嘢嗰日上嚟善仲佳係喂，佢有樣嘢其實係一個政治現實，不得不否認係你因為你激進派散太多次，有啲人心灰意冷，直情唔出嚟啦。咁跟住嗰堆嘅民主派而家變咗條建制派啦，溫和嗰堆。喂，依家绝对冇以往嘅六四黄金比， 冇嘅。而家应该我谂五都唔到添， 唔到系人哋六我哋四。 系啊，我觉得 而家嚟紧就嚟，譬如话出年就会系区议会选举啊，跟住之后就系立法会选举，跟住之后就 今年都 今年搞政改都好大鑊㗎其實。係、因為好明顯呢民主黨就出賣硬香港。 係呀咁同埋跟住如果你激進派又內部又再分裂多一兩次嘅話就係咁。 其實激進派呢即係老實講啲支持者個個都係義務嘅出嚟呢你唔多唔少一定會好多好多好多嘢牙齒人㗎啦。係 呀。 你又貼錢我又貼錢點解會受你氣。 係冇錯。 你又指揮我你指揮我如果你下下氣氣嘅話大家都算啦有時唔係㗎嘛有啲人指揮慣人覺得當咗老鳳㗎嘛。咁人哋嚟幫手咁呼呼喝喝嘅時候咁人哋都走囉。 咪所以即係睇下嗰個未來嗰個馬年嗰方面係睇下點樣發展。 但我相信有六八九喺度嘅一日呢佢都係驚死你唔團結咁嘅。佢唔會走嚟分裂你哋嘅反而佢會團結你哋製造更加多議題俾你哋上街。 唔係咁但係 其實一路都係嘅佢一路都製造好多議題嘅。 但好多議題嘅上街嗰、那個凝聚力相對 越嚟越縮 嘅，其實嗰樣嘢係咩咧？嗱，原本有班人其實已經係習慣咗，譬如話温和派嗰啲嘅，但係就其實嗰班人已經係有少少係覺得係 想過去 係 激進少少嘅。 點解唔激進啲啊？點解唔激進啲啊？ 但係啲人係想， 係 點解？ 但係咁嘅，所以咪嗱，好似第一節一開頭講，喂，而家可能有個指標啦，譬如話係蘭花係一個指標。或者學民思潮一個指標，咁人就話：咦，我哋會唔會睇依個指標嚟到去再 test 個底線咧？ 咁、下次要啲學民仔帶領我哋去衝鐵馬咯，我覺得。 我冇問題喎，佢哋佢哋衝我哋幫佢咯，係嘛？上次沙田咁咪佢哋衝我哋後面幫佢咯。 嗰次做得 冇所謂嘅，呢個冇所謂，因為佢哋咧講真咧，即係而家嘅希望喺曬佢哋度，因為佢哋咧冇咁多原罪嘅。你社民連好人力好都有原罪，你做咩人哋覺得你 唔係係因為同埋鬥爭太多次。令到啲支持者係已經係個 心 死咗，鬥爭太多次，而家全香港嘅好多嘅寄望都寄望喺班學民仔嘅。 係冇錯，呢個的確係。 因為就算唔係潑冷水，喂，社運又好，人民力量又好，因為即係鬥爭太多次嘅話，啲人覺得係喂，我支持完你，原來支持你裡面啲人喺度派係鬥爭嘅。咁喂，其實係咁多次之後，啲人覺得喂，我你嚟緊呢次話講堅咁，我點知道我會唔會又上當又嚟㗎？因為阿教主嗰陣時候，你記唔記得佢係五區公投嗰陣時候之後咧，攞咗個 mandate 之後咧，佢係攞個 mandate 鬥翻自己個黨裏面嗰啲人，即係自己黨裏面冇選嗰啲人，我代表幾拉多萬嘅選民，而係鬥翻自己社民。 即係毛澤東咯，階級鬥爭咯，係咪？長期鬥爭冇停過嘅。 所以就係、是、我覺得係香港人其實個心係碎咗啦，寄望學民仔啦。 好， 希望馬年會有新嘅一日啦。 係啦，馬到功成啊！ 好， 花生常開， 花生常開。 好， 馬年再見，拜拜。 好，拜拜， 拜拜。 喺年糕同萝卜糕之间，我哋揀咗花生嗰边。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